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07集，投鼠忌器。那也只是你自己认为罢了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其实你身上一直都有疑点。 譬如 我们入大同时是你过来迎接，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，但后来你却主动巴结上我们，甚至通过与杜姑娘的偶遇，故意利用仲景堂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，让我们一开始怀疑到杜姑娘和仲景堂上面去。 单凭这一点，这并不能说明我可疑，而且后来你们自己也查出了丁荣那些内贼。 不错，当时我们也以为内贼已经完全被揪了出来，直到你也出现在这个队伍里。汪直说你是第三批幸存士兵里的其中之一，而且是官职最高的那个。 所以当时你就已经怀疑上我了？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这未免太小了，三批士兵有去无回，要么死，要么失踪，唯有你带着其余六个人回来。与我们同行的那个士兵还说，多亏了你及时撤退，他们才能幸存下来。紧接着又是沈贵的死，沈贵以为自己是因为泄露了白莲教的事情而被李子龙隔空咒死的，事实上他却忘记了那天晚上他喝的水是你递给他的，你完全有机会也有时间在水里下药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想利用沈贵的死来动摇人心，让所有人都以为李子龙法力高强不可战胜，先从心理上击溃我们。 不愧是人称断案如神唐润清，分析鞭辟入里，原来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我了。 当不起孟把总的夸奖，你也太高看我了。当时我不只怀疑你，还怀疑杜姑娘，因为这一行人里面杜姑娘比你更有嫌疑。仲景堂在大同城出入无碍，本身就是极好的消息中转点，而且他也精通药理，同样可以让沈贵死于非命。更重要的是，今晚在沙暴出现之前，他正好就出现在我与随州的帐篷里，又正好跟着我一路来到这里，虽然也受了伤，却有惊无险。你瞧这些人里，还有谁比他更幸运？唐范说话很有条理，而且颇有种讲故事似的引人入胜，孟存居然也听得饶有兴味。 那你为什么还会对我抱有戒心呢？方才我进来的时候还救了出云子，我们俩都受了伤。 因为你说了一句话，彻底将自己暴露了。 什么话？ 你说你们遇到了汪直，他帮你们分担了压力，而且还让你们先过来报信。 不错，但这句话又有什么问题？ 因为我认识的汪公公压根儿就不是那种人，与其给你们压阵断后，他更有可能直接抛下你们先过来。你未免也将他想得太好了。听了他的话，孟存的脸色清清白白，也不知道是发火好还是不发火好。但孟存终归心理承受力极好，不过片刻就已经调整过来，他竟然也笑了起来，重新朝唐范走近。 不过就算你识破了又如何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你放心吧，等杀了你之后，我就会把这些人也一并解决了，到时候你们自可到地府去叙旧，你也不会寂寞了。 他说完便直接一跃而起，匕首寒光闪闪朝唐范扑了过来。然而唐范的表情实在是太过淡定了，他甚至连微笑都还没有褪去，这让生性多疑的孟存更加疑虑重重。 一个即将面临死亡的人根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反应。他陡然心生警觉，电光火石之间，孟存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他在半空中生生扭转了身形，目标不再是唐范，而是离唐范不远正在昏睡的杜归儿。他的身手自然是极好的，心智更是上上之选，否则也不会隐藏这么久都没有暴露。不得不说，他的赌注下对了。就在他将目标改为杜归儿的那一瞬间，孟存分明从唐范的脸上看见了惊愕和措手不及。孟存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，伴随着这个笑容，他屈指成爪，直接牢牢扣住了杜归儿的咽喉，将他整个人拖拽起来，粗暴地扯进怀里，以此作为挡箭牌，然后飞速换了个方向后退，直到身体紧紧贴住石壁。果不其然，他看见洞口的方向出现了两个人，随州和维山，他们根本没有离开过。不需要唐范解释，孟存已经明白了。就在他说汪直让他过来报信的时候，唐范他们已经起了疑心。当时那两个人虽然没有在言语上表露出来，但已经在神情中交换了意见，所以随州跟维山装作出去救人，实际上却一直潜伏在洞穴外面，为的就是等孟存自己暴露。而他果然暴露了，不过孟存并不认为自己真的就无计可施了。 我猜你们不想让这个女人死，如果你们不想让她死，就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 随州走进来，方才就在孟存抱起袭击唐范的时候，他手中的刀差一点就掷了出去。他也有把握在孟存伤到唐范之前就将孟存击毙，没想到孟存中途却警觉起来，发现异状，忽然将目标换成杜归儿，这也使得随州没有办法出手。孟存的行为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，毕竟在场所有人中唐范才是他要出之而后快的，也只有唐范才最有价值。但不得不说，现在杜归儿在孟存手里，他们投鼠忌器，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孟存将杜归儿拖到角落。杜归儿在被突然抓起来的时候下意识惊叫了一下，随后这姑娘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虽然脸上依旧带着害怕和茫然，身体也绷得笔直，却硬是紧咬着牙关没有再出声。唐范站了起来，与随州走到一处。 放开他，你走，我们不杀你。 我灰心。 外头不是有你们布的阵法吗？你只要一出去，就如龙游大海了。 然而，孟存并没有往洞口的方向离开，他将匕首横在杜归儿脖梗上，却带着他缓缓往洞穴深处退去。越往里走，远离了火堆的照应范围，两人的身形就越发隐入黑暗中。唐范连忙阻止， 等等，你到底要什么？只要我们能做到都可以满足你，杜姑娘是无辜的，你何必找她下手？ 我要你的命，你给吗？ 唐范语塞，那还真给不了。不过孟存也没有让他回答的意思，话刚说完直接就带着杜归儿往洞里闪去，继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唐范看了随州一眼，面带询问之色。随州反问他， 救不救？ 唐范想也不想， 救。 诚然，杜归儿只是一名平民女子，不救的话他们也不会受到什么谴责。这次还是杜归儿主动要跟出来的，这就更加与他们无关了。回去之后，除了杜老大夫和曾经受过杜归儿恩惠的病患之外，只怕也没有多少人会为这名普普通通的女子伤心。但杜归儿之所以会跟着他们出来，是因为他对地形比较熟悉， 也是因为他站在大义的立场上，同样希望能够破获威宁海子的谜团，帮助明军取得胜利。如果唐范他们不救他，那他们又跟李曼、孟存这样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人生在世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但不管别人做了什么，自己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，这才是好人与坏人最大的不同。得到他肯定的回答，随州只是点一点头，没有表示反对。 文山，你留在这里照顾卢衍和出云子。 卢衍和出云子是这一行中伤势最重的两个人，方才那一番动静着实不小，可也没能吵醒他们，显然两人都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，不能没有人看顾。交代完围山，唐范与随州二人便循着洞穴里头追了上去。孟存带着一个杜龟儿，势必不可能跑得太快，想必杜龟儿自己也有意拖延时间，一路上磕磕碰碰，撞撞跌跌，还差点将孟存也带得摔倒。孟存岂会看不出他的意图，当下便揪着他的衣襟甩了两个耳光。 贱人， 别想打什么主意，不然直接将你弄死，我照样也跑得出去。 杜龟儿被打得口角流血，也不敢作声。另外一头，唐范与随州跑得不慢，很快便瞧见前面两个人。只见孟存抓着他，另一只手拿着火舌子，二人的身影伴随着火光在黑暗中起起伏伏，忽然就停在了不远处。唐范方才远远听见巴掌声，又见孟存离得有些远，心头焦急，担心就此追不上人，脚下不由又快了几分，但此时却从旁边伸出一只手，生生阻住他将要踏出的步伐。广川， 脚下。 唐范低头拿着火舌子一照，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就在他们前面两三步左右的距离，道路戛然中断，取而代之的是黑漆漆的深渊，以火舌子微弱的光芒根本无法看清那下面到底有多深。他方才若是再往前走两步，只怕就要从此消失在这人世间了。然而这并不是唐范走路不看路，而是因为他们在拿着火舌子的时候，眼睛下意识只会看到光明能够照到的事物，而眼睛在光亮中待久了，周围的黑暗就会越显黑暗，这便有了盲区。他心里焦急，一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再想想刚才前面孟存提着火光几下起伏，只怕这里还是有路可走的，而且估计是要循着某些着力点跳着走才能通过这片天堑。然而前方毫无灯光，全然漆黑，单凭他们手上的火舌子怎么可能照得见道路？估计等到火舌子能照见，人也已经掉下去了。仿佛感受到他们的心情，另一边的孟存也不急着走了，他哈哈大笑道： 二位大人怎么不追了？天纵奇才如两位，这区区生死桥还难不倒你们吧？ 感情这地方还有名字，生死桥三个字倒也贴切。唐范仍旧不忘说服他： 孟存，你抓了杜姑娘也无济于事，不如放了她，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谈如何？你加入白莲教无非也是为了名利，可那怎么比得上你自己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前程？再说了，难道白莲教能给你高官厚禄不成？ 高官厚禄，哼，我在边城足足待了10年，10年前就这七品八总，到现在仍然这七品八总。你当我没有军功？可每次我使用性命拼来的军功，不是被人夺走，就是被上司无视，我不甘心。你们这些人凭什么决断我的前程？我的前程自然要由我自己来决断。 你若肯放了杜姑娘，脱离白莲教，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，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。我回去之后还会向王总兵举荐你， 帮你升官如何？ 呵，唐大人，你这是哄骗三岁小孩吧？只怕我若是投降，回去之后人头落地，不说你，你身边那位随阵服食必然是第一个想杀我的人。哼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妨告诉你们，天亮之后，达延汉就要率领鞑靼精骑攻打大同。如今王总兵不在大同城内，汪太监也自身难保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怎么保住大同城。如果大同陷落，到时候第一个要掉脑袋的就轮到你们了。 他出来时尚且不知道王悦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大同，这本来就是绝密的军情。不过就算王悦在城中，这个消息也足够震撼了。唐范不由得心头一跳，凝视着对面黑暗中那点火光，沉声问道：此言当真？ 我骗你作甚？左右你们现在也赶不回去，就算赶回去也来不及了。就算没有在这里丧命，你们回去也要丢官弃爵，还不如降了我教。不过李道长的徒弟兼义子因你而死，估计你们想入教还没那么容易。 长久以来，由于大明军民有固定的城池，而鞑靼人则承袭其游牧民族的习性，居无定所，所以双方之间的战争注定都是鞑靼主动、明军被动的方式，这是不可逆的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如果明军这边足够强大，那么在鞑子打上门的时候，明军主帅不仅能够击退鞑靼，还能够派人循着鞑靼人的败军追击上去，给予对方重击。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能擒住鞑靼人的主帅，或者找到他们的王庭予以剿灭。之前王悦和汪直之所以连连取得胜利，也正是因为在他们的指挥下，明军能够有效退敌，实现乘胜追击，重创鞑靼人。但是现在因为白莲教在威宁海子这里布下阴兵借道的阵法，一有沙暴阵法就会启动，鞑靼人便专门挑像今天这样刮沙暴的日子进攻劫掠，使得明军只能守无法追击。如果一出城追击，肯定就会陷入阵法之中，被鞑靼人趁机偷袭得手。久而久之，军心受到影响，连守也未必守得住。像今日既有沙暴，便会出现阴兵过路的景象。阴兵纵然无法伤人，却可扰乱明军士兵的心神，鞑靼人还可混在其中，对其进行偷袭伏击。就算到了白天，如果沙暴不停，阵法肯定也依旧存在。加上鞑靼人还以为王悦不在城中，挑选这个时机前来攻城，实在再合适不过了。现在虽然王悦在城中指挥，但因为明军没有防备，情况未必就好上多少，所以唐范自然会为明军担忧。不过眼下他更应该担心的还有他们自己的处境。